第36位。 我们都不擅长被人闯入心里上锁的门，然后开始用躯壳硬撑，全世界只有你知道我在骗。我们都不擅长被人喊出昵称，朝你狂奔要走个过程，要挣扎几分，别揭穿这条街最可疑的路人。 这首《爱若启明》来自于孙伯伦，进榜两周，本周来到第35位。第36位则是薛之谦创作并带来的《被人》，37位是一首新歌进榜齐盛汉的周开开共同演唱的《安全感》。2022 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4位。这首歌曲最好位次是第6名，那本周是他拥有6周榜龄的时间了。这是来自袁娅维 EP 月亮失眠了当中这样一首月亮上跳舞 Emo Whiskey。 I'm gonna clean up my mind, gonna take my breath down, get right, 谁把我写在脸上，还是周第33位是窦靖童这样一首乐园。那这首歌也是他翻唱自羽飞门乐队的一首歌。在上周六，羽飞门乐队的创始人三少也是因病辞世，享年是49岁。那这首乐园正是三少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了。 第32位。 like me? You better get up on the dance floor, cause this place is about to love. Oh, oh, oh. 不管你身上色彩，全世界都很了不起。你是我的。 本周第32位是一首劲榜新歌，这样一首了不起的女孩，也是硬糖少女303在今年的一周年纪念新专标题主打歌。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1位。这首歌曲呢，进榜3周，最好位次是停留在第20位，来自于陈洁仪最新唱片《总会再见》当中这样一首标题主打歌。而这首歌曲也区别于陈洁仪以往标准性的传统的情歌，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它不同的音乐风貌吧。 匆匆忙忙追着纷扰的世界，总是没喝完的那一杯热咖啡，跌跌撞撞寻着幸福的世界，总是不完美的还想要重来一遍，倒转时空当回忆翻腾汹涌，爱恨残留在你转身之后，痴痴等候当一年春雨寂寞，只想要再一次再一次拥抱你，当爱已化成蝶自在的翩翩起飞，潇洒挥别昨天，勇敢飞向明天，当你眼角落泪却微笑说着感谢，这份爱永不灭，总会再见。风风雨雨肆虐，山也崩塌了，心疼心爱心碎，你比谁都深刻，真真切切痛过伤口才愈合，哭过笑过才能在一起唱那首歌，倒转时空当回忆翻腾汹涌，爱恨残留在你转身之后，痴痴等候当一年春雨寂寞，只想要再一次再一次， 寂寞了藤落痕迹蔓延那胡同巷里，谁人的醉墨淋漓写成传奇，地下的烛光故去，灵魂深处满是云，而我不停的记不停追寻，花飞纷飞满，用思念去灌溉，拥抱围绕赤裸的未来，是你是你跨越这一片海，找回真正的自己，不再等待，还是我最初 我是

第29位。 风一声在东方，七大洲满霞光，我和金星神与你欢，成一杯血流淌，南通港波共享，听里极乐寂凉，五国万疆一人爱，千年不灭的 光，一砖一瓦岁月尽红墙，弹窟窿一花一木悲喜尽沧桑，横八荒九州一色心中的故乡，为华夏展锋芒，道路再盛放， 八位。 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让各自的梦迎着光发芽，走出无言的春秋和冬夏，有笑也有泪，也留下伤疤。那就盛开吧，那就飞扬吧， 随着毕业季，总有一首属于胡夏的歌，伴随着毕业的莘莘学子步入社会。那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胡夏所演唱的《银河照亮的花》，这首歌曲新歌进榜来到第28位，29位则是李玉刚这首《万江》，第30位是毛不易所演唱的《青春》，每一次听来都会让你热血沸腾。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7位。那这首歌曲呢，上周新歌进榜是停留在第23位，本周下滑了4个位次。杨云晴这首《影》。 别太快袒露真心，别被我抓到把柄。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对这游戏上瘾，别说你多么真心，你只是无法抗拒。Love me, you can love my body。只是对这游戏上瘾。 Number 第二十五位。 这条路变不经济，可惜少得之力，希望埋藏在歌里，我们的心愿刹那之间共鸣，就算快不能呼吸，闭上眼睛就能听到。 这首 Shining in the Dark 来自于小鬼王林凯的创作并演唱。在这首歌曲当中，小鬼王林凯是完全的释放了，我们可以听到不断的这样的重金属的一种摇滚的音乐风格，而且他的嘶吼，包括这样一种完全跟以往不同的风格。这首 Shining in the Dark 进榜两周，本周是第二十五位，二十六位是一首新歌进榜，阿兰这样一首《故乡谣》。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阿爸一家人》的片尾曲，而本周第二十七位散令杨云晴的《影》。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24位。这首新歌进榜由岑英儿所演唱的《风之道》，也是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当中的歌曲。 远像太阳，温暖你，忽然一片叶落地，吞没了你姓名。吞没了风的叹息， Number 第二十三位。 看秋风似水客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烟迷蒙，细数夏荷冬。你眼神闪烁于其中，牵你手，白发青葱。他嫣然伫立大雨中，弹琴上西楼，看清吧。 第二十二位， 你哭了，赢得很微弱，有故事的人见不得你和，还有彩蛋，你就起身了，错过最后那一幕，终于留在他身边，假装不寂寞，奢求片刻，一明一暗，就在两个世界，就在他身边，等待他承诺，最终的脑袋，风里有苦涩，一句沉默，不就停在很还很温柔。 十二座，郁可唯的这样一首歌曲进榜五周，本周来到第二十二位。二十三位是由飞儿乐团所演唱的《锦绣梦》，二十四位是一首新歌进榜，岑宁儿的《风之道》。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21位。这样一首歌曲由江美琪所演唱，叫做《第一个爱人》。那这首歌也是新歌进榜的一首歌曲。20年不变的清澈的嗓音，江美琪继续唱着这样温暖而唯美的情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份对爱情最初的心动，《第一个爱人》。 我是

过最远的远方，才有风筝的流浪。如果我不放弃的眺望，是否有星光？如果烟火的晚上，给我寂寞的哀伤。如果你的眼神给 19位。 接棒 Rise 组合的 Into One 这样一首《燃烧吧青春》进榜三周，本周第十八位。十九位是王蓝飞所演唱的《青春祖国》，第二十位拉拉徐佳莹这样一首《最远的远方》，也是电视剧《说再见》当中的插曲。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置，来到第17位，范晓萱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活过》，也是她为电影《镜像人》《明日青春》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在观影完之后完成了词曲的创作。 说到这样一首歌曲，歌词是非常对仗工整的字符式的文字，音乐呢也有部分的电子的工业风，那这样的创作理念也都和镜像人的概念是不谋而合。我们就来听本周新歌进榜第十七位范晓萱这首《活过》。 六位， 一定和寂寞无关，晚风轻拂过船帆，无处逃脱的浪漫，一定不需要陪伴，海鸥停留在桅杆，我想我应该靠岸，哭了惨盼，其实遗憾还是不太自然，也曾流泪然后擦干，如果真的可以到达彼岸，送我走，让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和你纷飞的衣袖在暮色中，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你只是回手不说一句送我走，等我在离开之后，每一个摇晃的梦中都是你的笑容，可我错过的一生在暮色中， number 第十五位。 湖光山色，波澜壮阔，绿水清波，祥云朵朵，桃红柳绿，彼岸花开，无限期待为你到来，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冬海，冲破阴霾踏浪过海，千年岁月无尽感慨，锦绣大地春常在，万里江河入冬海，时光承载只剩留 这首由戴汉安妮所演唱的《锦绣大地春常在》进榜四周，最好位次第九名，本周来到第十五位。第十六位是毛不易所演唱的《海上日记》，第十七位是一首金歌进榜，范晓萱这样一首《活过》。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十四位，这首歌曲拥有六周的榜龄，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张靓颖这首《绽放》，美妙惊喜。 奇妙的新篇幅，从童话世界深处感慨，精彩。你心中的期待，为何快乐一直到来？今夜，现在，一起探寻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惊喜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So shine, let your light。守护他，今夜现在，那曾经的时光是多么让人难忘，感谢期待，一起探寻每个角落，每个不同的方向，那些惊喜的绚烂，原来超乎我想象。 So shine, spread your light。 第十三位。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活得终于比过去要洒脱。离开我以后的生活，你是不是比较更容易失落？在打听你的下落，不再皱眉为你难过。我会换个城市去生活，不给你的记忆留作。 十二位。 你的手托起了生命，你用爱心和心就是一座城。我期待最好的黎明，我期待看到身边每一个山路。我相信这世界总会更好的，也相信心存感恩的每个人留下来，有温暖希望就存在。你信着永不畏惧，

首讲述全心全意的爱，来自于飞儿乐团的《爱在蔓延时》，而这首歌也来自于他们的最新专辑《钻石之心》。这种爱真的像钻石一样永恒，牢不可摧。那这首歌曲进榜两周，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七位，本周来到第八名。 爱你无怨无忧，去守候。 本周第九位占一首《秋时雨》，来自于新加坡的音乐少年 EC 依萍。而本周第十位 Waves 于真、陈瑞凡、大卫这首《耳朵听什么》。2021年第29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第七位。这首歌曲是一首新歌进榜，由薛之谦所演唱的这样一首《变废为宝》，而这首歌也是薛之谦第十二张专辑的首播主打爱情哲思单曲。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关于爱情它有怎样的思考。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别重归于好。 Number 第六位。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到最后这一切全部变成空白。我只在意美好的结局是否存在。It's alright, it's alright。车窗留下，把城市甩在身后，往前开的。 都在为了生活 hustle， 有人建立往昔。I'm not afraid, look at the stranger's face。那些变了的我们，晚上是否还会流泪？所以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的生命肯定很普通。普通的家庭远离了富裕，但也算不上贫穷。总穿我哥的衣服，所以上身有点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让我选择了 hip hop。我把铅笔当武器，开始尝试写词句，不想跟谁争抢第一，只想替家人争口气。那些半吊子的对手，真的都让我掉别的泪，绞尽脑汁。For the show, for the fame, for the destiny, for the dream, for the love, for eternity, for the team, for the squad, for the family, everybody say, Seven Nation. 我不认为任何事对我存在亏欠，这世界太荒诞，结果只是时间，到最后这一切全部变成空白。我只在意美好的结局是否存在。It's alright, it's alright. 车窗留下，把城市甩在身后。 第五位。 绚丽的云海，我要快，我要再回到那里等待。嘿，我要快，我会再等待一切重来。嘿，我要快去填补那一片空白，直到一切实现。 这首英伦摇滚风的超光速来自于波兰童话乐队。那这首歌曲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六位，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第五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21年第29期中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本周第五位波兰童话这首超光速，第六名张延琪的 It's Time， 第七名新歌进榜薛之谦所演唱的变废为宝。2021年第29期中榜榜单 Top 40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第四位。这首新歌进榜，简单的歌词唱出了彼此之间美好共存不分高低的愿景，李霄云这首你呀我呀。 三位， 他知道，他向往那些梦想，有点走出大梦想。他知道，他如愿，自己像棵大树，高耸入云霄。是什么在燃烧？ 来自李健最新专辑《无时无刻》当中这首《门》，进榜七周，本周来到第三位，最好位次是冠军头衔。 谁在 第二位。 迟迟不见，未曾改变，前世诺言化一缕烟，辗转难眠，谁藏心里默念，情又是何年，梦影落残缺，不做旧人念，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 终身。这首《绝恋》也是来自于电视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这首歌曲进榜五周，上周停留在第十二位，本周大幅度上升了十个位次，来到我们的亚军位置。而我们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我们的冠军位置。这首歌曲进榜三周，上周停留在亚军，本周继续上升一个位次。毛不易这样一首《甘心替代你》，由刘卓辉作词，陈光荣作曲，也是电影《中国医生》的插曲。 世界天已黑，依依不舍流着泪，最后一刻是否还有机会，一起走过的伤悲，因为有你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倔强的身影勇敢闯过南与北，漫长的风雨依然傲气不撤退，如梦如烟留恋人间，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生死两望，相遇又别离，难道只能心痛默默告别你，千言万语一句来不及。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我的伤悲 更珍贵，长路漫漫一直走不颓废，